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夜空巨星 ，We are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再次回归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夜，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用我们的两三小时，三五好友约上你，正在收听节目的你，问候大家，一起呢共享一下音乐呢，这个在周末呢发光发热的瞬间。不知道各位呢这个周末过得怎么样啊？在北京啊，今天的周末有点这个小小的降温了。哎呀，这个突然的下了一场雨之后呢，感觉空气呢变得更加的清晰，更加的清爽。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是不是也可以体会到这一份清凉的感觉？突然呢来了一点点小小天气的转变，希望呢不要影响大家的心情啊、哦、或是给你增添一份浪漫的心情也不错。你好我的朋友，我是麦麦麦同学，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再次跟各位 say hi。 嘿嘿，好了，2018年4月21日星期六的晚上，今天同样想邀请大家一起呢加入我们的周末夜现场，说一说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样的歌曲，想听到怎样的调调，或是呢有什么资讯啊，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一并的可以来跟我们一边听歌唱歌保持互动，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想点的祝福，一并发上来传递一下，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麦家族的全拼就可以了。周末最需要的感觉呢，就是要这种轻松惬意， 我的心情特别好，歌声特别高， 特别好的心情， 微笑，心里感觉多美好，怎么忘不掉？ 多美好，就是见面回家就梦到我们白头偕老，从不争吵，爱情居然出乎意料，幸福快点报道，知道 看你看照一照，希望还能遇到， 看你看照一照，幸福千万不要被跑掉， 从没让我找到， 我要对你大声劝告，我想借你的手带你去追追发，说好不好，你说好不好，说好不好，你说好不好， 好好好好， 两个人走一走，管他南北西东，说好不好，你说好不好， 是一个人呢到处转一转走一走，还是呢约上了自己心爱的那个他，两个人无论呢去到什么样的目的地，总之呢两个人在一起哈，紧紧的手牵着手，吹来的风哎呀都散发着一种甜蜜，你知道那种令人羡慕的气息，想想看自己多久没有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It's meI was wondering if after all these years you'd like to me to go over everything. They say that time's supposed to heal ya, but I ain't done much healing. Hello, can you hear me? I'm in California dreaming about who we used to be when we were youngerAnd free. I've forgotten how it felt before the world's been at our feet. There's such a difference between us and a million miles. Mistakes. It took me a while to realize that we was great. Now your love caved and I'm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gate. Girl, my heart aches for your touch when I see you. I really miss your kisses and all of your pretty features. My fitness is same, yeah. I ain't trying to change gears. I really just came here. I don't know why you trying to go. I love you more than I ever did before. And ever since I let you go, I can't get a grip like it's Crisco on my palms. I let my future slip away. Girl, you was my crystal ball and I missed the songTunes. Girl, you was my world, but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Neptune, 'cause there's way too much space between us, yeah. 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Hello，Hello，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回归中。你好，我的朋友，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在每个周末夜才会跟大家见面的音乐节目《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我就是麦小宝本人、麦同学本人、麦老师本人、麦总裁本人。因为大家给我太多的人设哈，没关系，随便啦。这个今天呢，抢到麦家族 My Home 新浪微博点歌贴的这位呢同学叫做。前景双射皮卡瑞啊，不小心把你手机的型号都读出来了。今天的沙发归你了，三把小扇子扇一扇啊。今天的北京挺冷的，挺凉的，冷到不至于，挺凉的啊。为了再次呢，翻出了自己帅气酷炫的黑色小外套啊，然后呢，来到直播间发现，哎呀，的确哈、啊，这个季节，你要下这个雨呢，是。不管怎么样哈，空气真的是变得很好，很清透哈。把这个保暖工作呢做一做哈，兴许呢可以享受到不一样的这个温度的快乐，带给你的这种气息很清爽。今天的地板归沧海新岛同学，新岛和雪灵儿误以为自己是第二名的第三名就是你了哈。然后呢，新岛说，他说你知道吗？周一到周五呢，就是为了对他来说，就周一到周五呢，就是为了等待周六周日，周六周日呢，就是为了等待黑夜，黑夜就是为了等待麦同学的出现。想点一首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自奔散同学说，应该是上周送出的，要祝他的哥生日快乐，也是我的好朋友，奥运冠军沙神陈启同学。他说呢，我和沙指导啊，真的是同年，你也五十多了是吗？我和沙指导呢是同月同日生，同名同姓，厉害吧？简直太巧了，连取名字的意义都差不多。你不是要自由奔跑散步吗？怎么呢？跟这个启哥一个名字呢？他说，总之就是很特别，就是的一个，搞不好就是自己，你知道，就攀亲戚的一种方式，是吧？你不要这样哈，干什么？你是真的还是？如果是真的，我一定尽量帮你转达一份哈，这个心情。想听一首爱不释手，一首老歌是吗？如果今天晚上你也有想听到的歌曲，或是呢想有话说不出口的祝福和爱的传递和表达，不好意思说的话呢，可以加入我们的就是爱点歌，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或是呢直接搜索麦家族，找到我们的点歌贴，然后呢送给各种朋友哈，可以呢送现任，好吧？现任的男朋友、女朋友啊，好朋友。可以呢送前任啊，前任不是挺流行的吗？前段时间啊，或者送这个我没有前任没现任怎么办？送这个暗恋对象，好不好？默默的、暗暗的喜欢他，默默的把一首祝福送给他，然后呢自己唱自己听，搞不好自己听不到哈。你也可以送哥哥、送姐姐、送妹妹、送闺蜜、送未知的那个他、送隔壁的谁谁谁、送自己、送陌生人、送网友、送随便，只要是今天晚上听得开心、送得开心就可以了。好。我们的这个点歌天呢继续放送中，等待大家的互动。好，刚刚呢要点那首歌的同学，哎，这个我先来一首应景歌吧，好吧？有一点点感觉到天气呢这个微凉，对吧？突然会觉得好夏天要来了，是在向这个季节说再见，在迎接夏天，还是某一段记忆的使然？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 光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肯沉淀。 夏天，被风带不走的纪念，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生活里面，你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呢，要学会跟自己对话，问问自己，为什么有的时候呢，不相信某一个人讲的话？有的时候呢，他说的一些理由啊，两个人在交往的时候也好，跟朋友的互动也好，总是呢存在着一种不完全的信任。是不是在这个城市生活的人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像我这种，你知道，别人说什么我都相信的人呢，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对不对？其实你会发现啊，开个小玩笑，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啊，所谓的这个人和人欠缺的这个沟通，就是在那么一秒钟，就是在那么一句话而已哈。你可能没有能讲出那一句卡在嗓子眼的真心话，你也习惯了以己度人，习惯了拧着一点的迟疑啊，不肯的直言所想，所以呢，才在对方说出一个简单的真实的缘由的时候呢，大手一挥，只觉得这是一个不用心的借口等等等等啊，需要呢给自己多一些信任的同时，给对方多一些信任啊，也不要把这个很多话呢都卡在嗓子眼儿，你有什么想法就跟我说，千万别憋着，好不好？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啊？你告诉 DJ 麦，好不好？尽量的满足大家啊。我们来听黑豹 OST。Pray for me. For a war again, go down that road again. It's all the same. I'm always ready to take a life again. You know I'll ride again. It's all the same. Tell me who's gonna save me from myself when this life.I fight the world, I fight you, I fight myself. I fight God, just tell me how many burdens left. I fight pain and hurricanes, today I wept. I'm trying to fight back tears, flood on my doorsteps. Life, you live in hell, puddles of blood in the street. Shooters on top of the building, government aid ain't relief.

能悄悄呼吸，没有了力气，赶着赶快思考，还是没地找到你。爱上你，我的脑袋里面的大小回忆，没有留下空白，你占据了所有距离。我们需要谁添加的规矩，说可不可以？我知道自己很爱你。 在新浪微博众多呢点歌的同学看到了一位Stella 孤 Stella 孤嘟嘟，估计呢不会这个上我们的点歌贴和超话来发布这个讯息哈，没关系，新朋友呢这个不懂规则没关系，我可以教你哈。他直接发了一个私信给我，想听 Sugar， 是因为想感受到这首歌里带出的这种甜蜜的气息和浪漫的感觉，对吗？嗯，很甜的一首歌。 Little tip.

潮湿凝结忧郁，有个你忽远忽近。但把地坚强撞击着孤寂，我念着你悲伤不肯停。啊，天空在哭泣，一滴一滴在苏醒，灰色的

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Oh my God。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在周六晚上九点钟到十二点，周日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陪伴大家在空中，无论是什么样的温度和天气，都在这里跟大家甜蜜约会的是麦麦麦同学 ，DJ 麦 is here。看到了麦家族 My Home 的很多新老朋友再次呢回归到节目当中，哎呀，心里很暖啊。这位呢在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留言的这位网友 Will 开心果，他说呢，离别了别了三年的电台，今天打开呢就听到了最最熟悉的麦麦麦同学的声音，还是那么青春活力。对啊，这有六十多的人了是吧？不赶快再青春活力一下，抓住青春的尾巴，我青春的小鸟还在，还 还是那么的青春活力。不知不觉呢，我已经毕业十年了，马上呢要同学聚会了，很想呢听一首《十年》，想特别的送给无软通信05级的亲们。哈，05级，比我大这么多？还是我真的工作太早了？他说呢，谢谢麦麦挺你哦，也谢谢你啊，97.4元起麦麦支持支持这位 Will 开心果可爱的听众，可爱的小妹妹，可爱的麦苗，你好你好你好，老朋友了哈，三年前听电台，也不算是特别老的朋友哈。有同学听我节目都十多年了，说到十年，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十年弹指一挥间，十年呢说过去就过去了。想想看，十年前的自己啊，现在呢是2018年，08年的自己都是什么模样，还能记起来吗？哎呀，对于我来说，有太多太多的生活中的一些创作，当作呢我这个瞬间可以勾起回忆的一个小小的载体啊。08年，我那个时候呢写了第一首，也不是写了第一首，发表了第一首的创作音乐的作品哈，叫做《醉夏》。最后一个夏天，最后一个夏天，我们说了再见，再见不见那些誓言。想起十年前，十年后，哇，当时只是想想看哈，十年之后，曾经喜欢过的那个人，曾经的留恋过的那一段时光，都一去不复返了。那个人呢，和那个人，另外那个他，那个他和那个他。到底是哪个他？曾经一起许下的诺言是不是都已经实现了呢？对于我来说，十年前的梦想早就实现了。那十年过后呢，又有很多新的计划和憧憬，也有很多新的对待生活的态度的改观，对待呢人生和青春的新的理解。每天都要做最好的自己，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吧。希望你也跟我一样，无论呢是十年前还是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都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梦继续要去追，有很多很多的开心的事情值得每天去想念开心，有很多很多想要见到的人，有很多很多想要认识的朋友，像是我们麦家族的老朋友新朋友，都是我们的好朋友，都是 DJ 麦的最最不一样的啊青春的朋友。 Will 开心果十年，这会儿好看了，也希望呢你也不要太留恋十年，因为呢未来会有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更多的十年等待你们继续去创造啊！把这个所有的歌曲都送给无软通信05级的好朋友们。这首歌又年头了，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哇，这首歌是哪年的？1998。 淋我淋过的雨，吹你吹过的风，比风雨还亲密。 这哪是一个十年呢？ 两个人的影子，在同一个天地，拥有一样的回忆。欣赏着你，眼看着你，就像贴近自己， 就像 傻的笑的，就好像你，像你一样甜蜜。 会唱的朋友， 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哦、oh, yeah, ，爱你就等于爱自己。的难题，你写我的日记，我还没说轻易，我还没说可惜，你已经在叹息，不可思议的默契。心想着你，眼看着你，就像贴近自己。 记。 记得很多很多在脑海深处的那些点点滴滴，雨后空气清新，今天的北京很特别，开窗吹着风，混合泥土一点和植物一点点的清新的味道，吹过桌上盛开的茉莉花，夜微凉，味道清新，听着广播里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真的是一个完美的夜晚。谢谢你哦，这位同学。还有呢，立刻送出刚刚的 Will 开心果的点播。愿每一个十年都有最最美好的记忆。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是一样

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ll find love, love, love. 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moment, maybe sing with me. A la peaceful melody. It's your godforsaken right to be loved, loved, loved, loved, loved. So I won't hesitate no more.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sure no need to complicate. Our time is short, this is our fate. I'm yours.Checking my tongue in the mirror and bending over backwards just to try to see it clearer. My breath fogged up the glass, and so I drew a new face and laughed. I guess what I'm saying is there ain't no better reason to rid yourself of vanity and just go with the seasons. It's what we aim to do. Our name is our virtue. I won't hesitate no more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sure there's no need to 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 today. It's short,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ll find love. I'm yours. No, listen to the music in the moment. Come and dance with me. No more, no more. It's your godforsaken right to be loved. Listen to the music, I'm yours. 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周六版本的 Oh My Radio Star 22:42，邀请你继续保持好心情。看到了手机尾号9597的这位同学说，这两天天气呢好像有些不一样啊，让我想到了一首歌曲，很想呢在今天晚上听一听，很应景啊，就听听莫文蔚的《阴天》。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良心赢了理性那一面。好几年

要突然停下来回过头，想再一次习惯性确认什么，像是要牵手或是一起走，直到风景褪色的时候，你身后会有我守护你，看见尽头的背后那片天空。 在阿妹周惠妹2017年12月12号发行的专辑《偷故事的人》当中的一首，由 JJ 林俊杰为她创作的《身后》，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22点54分，邀请正在收听每一个电台节目的你，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麦麦。 的生活，我开始写小说，好多画面，好多灵感，我要把咖啡都给你，巷口不小心经过，你的车子依旧停在红线，帮你转发的你叫我别管我，才想到我们已经分开，想起那一个夏天，那不是那不是那是冬天，想起你熟悉的脸，每天就像冬天，爱爱爱，你说那是爱，月亮还是太阳，是谁叫了谁，是谁都会依赖，你说也分开，为什么还要把你自杀， Cause baby you are my mindI can't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像是 不想睡，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啦，我随时 OK 就等你电话。哭啊哭啊哭啊哭到眼泪都干了，哭到海滩只剩下沙，整个世界只剩下你听我说话，一直到天黑夜不回家。混啊混啊混啊混到天空都老了，计划依然没有变化，剩下我们说的神话梦话废话，就这样陪着我到长大。 Oh my god, oh my god, 这是一定要的啊，喝到挂，唱到哑，笑到流泪，哭到怕。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我随时 OK 就等你电话。天啊冬季天啊蛋挞金字塔，回忆慢慢至少将它，回忆回不去了，但你一直来了，一直到更远的未来吧。无彩无限无思无想的有情无价，一时买不到的奢华，天涯有天风景有风浪花有花，再加上我有你就够了。 Oh my god, oh my god, 这是一定要的，喝到挂，唱到笑到流泪，哭到怕。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我随时 OK 就等你电话。 再见之后的拖延，可惜谁又没有爱过，不是一场奇迹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留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反复在排练，是岁月宽容恩赐，反悔的时间。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匆喝下又念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爱值得眷恋，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 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凭何欢颜。太少世面，只爱看同一张脸，那么莫名其妙，那么讨人欢喜，闹起来又太讨厌。相爱那年活该匆匆，以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只是分手的前言。不怪那天太冷，泪滴水成冰，吹进冰谷的照片，不怪每一个人没人完整改变，是谁的善意落下残缺的宣言。如果再见不对红颜，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匆刻下 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想 事。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Oh my God。 的周末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麦，麦同学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Beijing Music Radio。 麦冬古朵说哪尼，说好的浪漫手机呢？周周想要听改变自己，他说呢，见人之智，完善自己，学最好的别人，做最好自己。为什么要学最好的别人呢？学最好的自己好不好？走自己的路，对不对？打自己的车，对不对？总之呢，要学会做自己很重要哦。哪有最好，只有真实的自己。

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放送中，今天是周六版本的 Oh My Radio Star， 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很多同学呢，这个听过麦同学的节目啊，是之前呢上午十点档的边走边唱，到下午三点悠扬的不得了的麦小宝。那如今呢，我们放在了周末的黄金档，只有在周末才可以听到限量版的 DJ 麦。看到了除了这个微博可以互动之外呢，现在这个高科技方便的不得了啊，像我这个一直走在时尚与科技前沿的我。不是吗？当然很多高科技产品。然后呢，在直播的时候打开了我的手机的微信啊，看到了众多同学在麦家族的微信号里面的留言。哇，经常呢会有深更半夜的同学呢就开始给我留言呢、语音的也有啊，视频的也有啊，然后这个文字的也有。这个叫做唐晶的朋友他说，麦麦你能看到我的留言吗？四年没听你节目的感觉啊，还是和当年那个比你帅的给你发过信息的男朋友在路上。所以比我帅的男朋友你有一个，你们现在还在一起哈、祝你们幸福哈，应该的应该的。但是呢他自称比我帅还跟我好意思发信息，这样的男朋友真的是好啊，迷之自信是不是啊、请你登录我的微博看看我长什么样子再说，哼，结果真的比我帅是吧。 他说今天打开广播竟然是麦同学，好多年前呢听广播上午十点的时候呢听的比较多，对不对？然后呢后来呢就是因为平时呢这个开车的点儿不是这个了，所以呢好像这个有点小小的失联，但是一点都不妨碍我们之间的友谊和情感哈。恋雪晨曦说差不多也是很久没听广播，之前呢在北京非常喜欢听我们频道的边走边唱，此时此刻又再次回到了麦家族的怀抱。还有我看看这位阿西同学，他说麦麦啊，是不是应该叫你哥哥呢？谢谢你陪我度过了高一快一年的周六的夜晚哦，那你算是我们的新同学就对了。他说我住宿生（括号括号）住宿生周末才能回家，总之呢很感谢有你的陪伴呢、啊，比心爱您。你还用了一个您字啊，很多年前没有人对我用这个您字的。哎呀，岁月不饶人呢、啊。之前都是我对人家说您哈，现在呢，好了，没关系，我就当做对我的这个小小的尊称好了，好不好？这位小妹妹啊，哎，点就看啊，果然是个女生哈、啊，小妹妹，好了啊，最近呢在追这个偶像练习生哈、啊，看到你朋友圈发的都是偶像练习生的东西，也谢谢燕同学，还有像问好的俊霞同学，千千鸭也发给了我一张照片，是哇。好多人在 KTV 里一起拍照，可爱的男生和女生在一起唱歌。他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五年了，都是同学啊。这开学到毕业，初中三年，觉得最好的那三年是每天都可以一起集体的听 DJ 麦麦麦同学的电台节目，真的是无敌开心啦。千千鸭，希望你可以继续的保持这份初心，保持这份快乐啊。很多同学呢过了很多年，时过境迁，工作呢换了很多次啊，这男朋友呢也是一个一个的男朋友还是那个男朋友啊，总之呢好像有了很多的改变，但是呢打开电台之后发现那个 DJ 麦还是数十年如一日的青春阳光，边走边唱，活力荡漾。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年轻。好啊，邀请大家很多的老朋友和新朋友加入我们的麦家族，方式很简单，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麦家族的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不要失联。或是呢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发送上来，就会有机会在超级话题当中呢被我看到，跟大家及时互动。说时间过了那么多那么久那么快，我们都会发现还可以保持联络，真的是一件有爱的事情，是一件值得骄傲的幸福事。点点滴滴的岁月，时间流过，都是那些爱过的证明，谢谢你们每一个麦苗。 拥挤的城市把你我推向开始，爱情来得太迟，来不及理智，以为找到了彼此会是一生一世，从此以后孤单心事又多了在同一个位置，于是那些爱过的事就当作成长的仪式，只要期待有下一次，就不会想起谁的样子，想跟着我的影子，遗憾的是你看不到我还在爱着你的样子，

祝你幸福。忽然忽然感动的哭，哼出来的音符，手的温度跳过那支舞。偷了一发祝你幸福，靠近演奏所有感触，回忆一幕一幕，十几触目是一封情书。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深夜现场秀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 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直播中。 死悠悠。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10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笑戏不 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每每到了周末的夜晚，尤其是呢，可以呢找一个下雨过后的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天空来欣赏一下夜景的话，你会发现在都市里面也可以找到一份恬静，配上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里的好音乐。 把空身拉扯同心踢踏海深踢踢绕难得ไม่มีดีขึ้นเลยเพราะแค่เพียงหลับตาก็เห็นภาพเธออยู่อย่างนั้นยังไม่มีสักคืนที่ฉันจะลืมว่ายังคงรักใครหากฉันใช้สมองจดจำเรื่องราวก็ยังพอจะลืมเธอได้แต่ฉันใช้หัวใจเรื่องของเราต่อให้พยายามสักเท่าไรแต่ก็ทำได้เพียงแค่เพียงเรื่องราวรอบรอบกายไปอยากจะทิ้งเธอไปให้ไกลแต่ความรักกลับยิ่งฝังลึกในใจขึ้นทุกทีจะทำไงให้ฉันฝันว่ายังมีเธอทั้งที่ความจริงไม่มีเพราะแค่เพียงหลับตาก็เห็นภาพเธออยู่อย่างนั้นยังไม่มีสักคืนที่ฉันจะลืมว่ายังคงรักใครหากฉันใช้สมองจดจำเรื่องราวก็ยังพอจะลืมได้แต่ฉันใช้หัวใจเก็บความทรงจำเรื่องของเราต่อให้พยายามสักเท่าไรแต่ก็ทำได้เพียงแค่เพียงเรื่องราวรอบๆกายไปอยากจะทิ้งเธอไปให้ไกลแต่ความรักกลับยิ่งฝังลึกในใจขึ้นทุกทีใช้สมองจดจำเรื่องราวก็ยังพอจะลืมเธอได้แต่ฉันใช้หัวใจเก็บความทรงจำเรื่องของเราต่อให้พยายามสักเท่าไรแต่ก็ทำได้เพียงแค่เพียงเรื่องราวรอบรอบกายไปอยากจะทิ้งเธอไปให้ไกลยิ่งฝังลึกในใจขึ้นทุกทีจะทำอย่างไรถึงจะลืมเธอได้เสียที 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同样是一首应景歌。 窗外的天气就像是你多变的表情，下雨了你陪我哭泣，看不清我也不想看清，离开你我安静的愁揭晓的剧情，我的泪流。 相信明天又是一个好天气。再次感谢各位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让我们明天晚上10点再见喽。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祝大家晚安。